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先关注国内疫情数据，我国今日新增4239宗冠病确诊病例，包括12宗境外输入病例，累计病例2623816宗，今日是有5007人康复，累计康复病例2527052宗。目前是有511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261人是需要呼吸辅助器。此外，国内今日新增3个感染群。首相 Datuk Ismail Sabri Yaakob 今日为2021年至2030年国家团结行动计划以及2021年至2025年 Kami at 马来西亚一家团结计划主持推介礼的时候指出，2021年至2030年国家团结行动计划是为了恢复国家原则五项原则中的最初团结梦想。首相说，国家原则是于1970年8月31号宣布，它是阐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基本文件，通过国家原则涵盖的种族之间团结和和谐原则，建立团结稳固的多元种族社会。另一方面，国家团结部长达到哈里马穆罕默萨迪指出，2021年至2030年国家团结行动计划以及2021年至2025年卡米埃马来西亚一家团结计划是根据真实的研究所拟定，并将基层社会和社区领袖的睇法纳入考量。他说，2021年至2030年国家团结行动蓝图一共拟定了57项的项目，以实现所制定的五大策略。这五大策略为维护君主立宪制、建设珍惜和奉行团结的社会、强化社会经济的公平与公正、开明与包容对待宗教与文化传统差异、通过科学工艺以及革新建设进步社会。外交部长达杜塞夫殿阿杜拉指出，继新加坡之后，印尼被提议为第二个同我国落实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的国家。他说，在初步阶段，我国同印尼的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将会在两个地点落实，亦即是吉隆坡往返雅加达和吉隆坡往返巴黎的路线。塞夫丁表示，目前政府并没有落实相关措施的时间表，不过希望在明年初落实。不过除了非洲发现更高传染性的变种冠病病毒，政府在开放边境的策略上会小心谨慎。另外，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今日宣布通过陆路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在我国入境的新加坡旅客一律强制在抵达的时候进行抗原快速检测。该部门发文告说，新加坡政府是鉴于最近的报告显示出现一种可能具传染性的 Omicron 冠病病毒变异毒株，因此采取这项防范措施。这项措施将在明日早上8点开始生效，由陆路完成接种者通道的首批入境旅客开始。马来西亚一家援助金将会在明年的1月1号到31号开放给符合资格，同时亦没有被列入政府援助资料库的国人提出申请。此外，亦让该援助金受惠者更新资料。财政部第一副部长穆罕默·沙哈·阿杜拉表示，该援助金会在一年之内发放四次，而第一次的发放日期预计会在明年的3月进行。更多详情可以浏览内陆税收局官方网站。以上的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